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。 超标几点？超点什么？ 雨水流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。 说嘞， 说要打快。雨水流过等你， 靠，不要了，别他妈干扰我。 雨水流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。 你来，你过来打拍子。 我不用打拍子呀、啊。 可以吧 ？OK。 日本致力于无人驾驶技术的 GMP 公司和大型出租车企业日之丸交通，近日呢在东京都内首次进行无人驾驶出租车试运行，供普通乘客使用。这次试验呢是全球首例。当无人驾驶出租车普及之后，可能滴滴司机伤人事件或许就不会再重演了。期待科技可以再次改变我们的生活。 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，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塞亚基，哈塞亚基，一朵小野菊。 想起你，轻轻摘下，送给。

三四五六七，遇见你在星期一，算一算就快过一星期， 快过一星期， 只有我四三二一，每一天一个惊喜，我要在第七天追到你，不管你喜欢玫瑰茉莉还是满天星，九百九十九朵每天送到你手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天为你做一片爱心巧克力，甜到你心底。 我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七十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掉。